哎，Hello，大家欢迎回来那个海参 Podcast。很快一个月，不对，一个礼拜又过去了，真的是开始工作。我觉得工作跟念书都一样，就是时间都会过得飞快。然后暑假你在过的时候会感觉很慢，可是结束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快？就放假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快，然后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慢。我在讲什么？算了，我们一样就先听一首歌吧。 I try to be everything that I can, but sometimes I come out as being nothing. I try to be everything that I can, but sometimes I come out as being nothing. I pray to God that He make me a better man. Maybe one day I'ma stand for something. I'm thanking God that He made you part of the plan. I guess I ain't go through all that hell for nothing. I'm always fucking up and wrecking shit. It seems like I perfected it. I offer you my love, I hope you take it like some medicine. Tell me ain't nobody better than me. I think that there's better than me. Hope you see the better in me. Always end up better in me.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 Then you hold me close, then I tell you how you make me whole. Sometimes I feel you like being alone. Then you tell me that I should've stayed in the room. Guess I got it all wrong, all along my fault. My mistakes probably wipe all the rights I've done. Saying goodbye to bygones, those are bygones. Head up, baby, stay strong, we gon' live long.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 I don't wanna ruin this one. This type of love don't always come and go. OK，刚刚大家听到的那首就是我们 Juice WRLD 最近刚发行的，刚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就是他去世之后发行的这一张正规的录音室专辑。然后这些专辑就是他们公司把他之前完成的作品，有些可能是未完成的东西，然后就把它弄一弄，做成一张算是纪念专辑，也不能算是纪念专辑，就是把他生前未完成还有完成的作品，就是统一这样发行。然后这首就是里面的其中一首主打歌，就是他跟 Marshmello 合作的 Come and Go。 我自己是蛮喜欢，因为他前阵子其实在那个 Billboard 然后 Spotify 上面都在第一名吧。 Billboard 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 Spotify 就是之前都是第一名，现在不是了啦。对，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掉到第二名。现在第一名还是 Juice WRLD 的歌曲，就是 Wishing Well。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听，就是下一首我要给大家听的歌。对，然后我还没有讲完，就是 Juice WRLD 他的离开，其实对我自己觉得，对音乐产业，对美国音乐产业是超巨大的一个损失。他超越了之前像是 也不能讲超越，但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要踏入巨星这个门槛的一个歌手，因为他之所以会这么有名，是因为他太会想旋律。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在美国有一个电台哦，叫做 Tim Westwood TV。他在那个节目上面，他用 Eminem 的 beats， 就是他用他的以往所有的歌曲，freestyle 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停，没有停。大家可以去找那支影片，在 YouTube 上面，你直接打 Juice WRLD freestyle， 他就出来，就是第一支影片。他 freestyle 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停。我已经认真过了，因为我把它看完了，超级夸张。所以他在想词还有想曲的时候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他的作品才会这么多。所以他过世，他去世没多久，他的作品还是一直产出哦，就是他等于说是他的产量是超级高的，像是前阵子跟阿姆的那首 Godzilla， 还有非常非常多，就是都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发行的歌曲，到现在都还在榜上，就更不用说他现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了。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基本上到目前都就是他发行的第一天，就是专辑里面的21首歌全部都在上面，除了 intro 跟 outro， 其他几乎都在上面。他最新的专辑就是 Legends Never Die 嘛，我虽然不知道专辑名称是不是他取的，但我感觉像是应该不是啦，因为感觉有点像是纪念的性质曲的名称。对对对对，他基本上现在应该都还有10首歌在前50名上面哦。我说单讲美国前50名啊，就是不是全世界。然后 Spotify， 好，大家知道 Billboard 跟其他榜单的差别吗？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音乐串流平台嘛 ，Spotify、Apple Music， 还有 iTunes。还有台湾的话有 KKBOX， 然后韩国什么 GAON， 然后什么 Melon 什么什么的， Billboard 就是这些全部东西的总和哦，它就是不同平台里面的串流，再加上实体专辑的销售，再加上数位专辑的销售，全部的总和。所以你要看总销量，就是你要看总和，你就是要看 Billboard 就对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讲说，就是有没有人拿过告示牌冠军，就是有没有告示牌的冠军单曲，就是因为这个基准，所以大家去看 Billboard。 然后当然就是他这张专辑应该是有拿 Billboard 的冠军，帮我查一下。哦，有，没错 ，Come and Go， 他有拿下一周的冠军，就是还是非常厉害。虽然只有一周，然后很快又被那个我们的 Dead Baby 还有 Roddy Rich 挤下来，就是那个 Rockstar。因为像美国现在就是还在 Black Lives Matter 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然后这首歌那个 Rockstar 太符合他们黑人族群的心境了。对，这首歌大家应该不知道，可以去听一下，因为它到现在应该都还是第一名。对，有点讲太多，我们现在听第二首歌吧， Wishing Well。Still no luck, but oh well. I still try even though I know I'm gon' fail. OK， 这首就是目前我们 Spotify 上面美国排名第一的 Juice WRLD 的歌曲，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然后跟大家聊聊，就是我怎么会认识 Juice WRLD 这个歌手。其实他最早期第一个大爆红应该是他的 Lucid Dreams， 大家应该有听过，我在 Ending 会给大家听。他那首歌是他跟这个一个叫做 Lyrical Lemonade 的多媒体公司合作的一支 MV。大家可以大家应该不知道 Lyrical Lemonade， 他是一个被 Cole Bennett 这个年轻人创造的多媒体公司，他很酷哦。他有一个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你们可以直接去 YouTube 上面找 Lyrical， 就是歌词的歌词，然后后面加一个 CAL， 然后 Lemonade 就是柠檬汁嘛，对，你们直接去找。然后他这间公司就是他这个频道就是他会出他会帮一些小的 rapper 小的歌手帮他们直接拍一支 MV， 但是这支 MV 他是上架在 Lyrical Lemonade 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但是这个频道他非常有名，他现在已经1000多万订阅了，所以他等于说他也不像联名，但是他很厉害，就是 Cole Bennett 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然后你们如果点进去他这个频道，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排行榜前几名线上那些歌手，大概有应该有10个吧，都是从这个 channel 出来的，非常非常厉害。所以 Cole Bennett 这个人真的非常聪明。然后当时他在拍前几支 MV 的时候，他请到 Juice WRLD， 然后就大爆红嘛。啊，大爆红之后 ，Juice WRLD 红 ，Cole Bennett 他的公司也红，所以两个人就是这样平起平坐，就是一起进步，到现在两个人的知名度在业界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基本上像那个 Cole Bennett 之前还帮阿姆拍 MV， 就是 Eminem 的那个 Godzilla， 后面也会让你们听到，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很可惜啊，我真的觉得很可惜，就是两个人就是我在一个这么刚要起飞的一个时期，他就这样离开了。然后 Cole Bennett 当然也很难过，因为基本上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就是非常非常重，就是因为两个人就都有点像是因为对方才爆红的，就是两个人都是互相因为对方才爆红，所以我自己在，因为我两个人我都有在 follow 他们，然后他当时过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很难过，然后就是你知道 Cole Bennett 他到现在都还是一直在悼念他，然后他帮他拍的最后一支 MV 是那个嘛 Godzilla， 最后也有一个小片段就是在悼念 Juice WRLD， 所以对，待会会播 Godzilla 给大家听，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 MV， 很酷，就是阿姆，就是你看到自己很喜欢的两个人，两三个人合作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里面有阿姆，然后有 Dr. Dre， 然后还有 Tyson 那个拳王，然后又是 Cole Bennett 拍的 MV， 然后里面又是 Juice WRLD 唱的那个副歌。对，所以推荐给大家。对，就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我们的第三首歌，一样是 Juice WRLD 的 Conversations。 Chilling in my head, but it's hot. Flames everywhere, I'ma die every second of the day. So I gotta get high. Ain't no coming down, ain't no coming down. Why? My anxiety bring me down, that's the fucking downside. It's like every time I ball, I just end up offside. This light up my goes dim tonight. Will I be alright? Let me guess, no answer. The devil and my phony wanna talk, but I'm not really up for conversations. I can't have my cake and eat it too. I just gotta make a reservation. Chilling in my head, but it's hot. Flames everywhere, I see Satan. Demons try to run up in my spot a lot. Really, really running out of patience. 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Spotify 的榜单，我发现那个 Lucid Dreams 又回冲了，你知道吗？还有冲回前五十名里面了。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刷榜单，其实蛮酷的。就是你知道榜单会一直因为时事在变化，像最近可能有什么事情比较红，然后那个人就是他的歌可能就会突然往上冲。但我只能说我这一两年看到回冲的歌曲，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去世。就是这一两年，19年跟20年，就离开我们的明星真的有点太多了，就是多到有点夸张的那种，而且都是很有才华刚要起飞的一些歌手演员，很可惜。对，然后另外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另外一个回冲的歌曲，大家知道是哪一首吗？这首歌已经在榜单上很久了，就是不管哪一个大咖，不管什么 Ariana Grande， 什么 Lady Gaga， 不管什么 Drake， 然后 The Weeknd 出专辑，他这首歌就是永远不会被刷掉。大家要不要猜一下是哪一首歌？大家应该猜得到，跟一个超级英雄有关。好，我直接公布解答，那个 Sunflower， Post Malone 跟 Sway Lee 的，超级好听。就是这首歌真的，他一直在榜单上。因为我怎么刷，就是他永远就是维持在那个位置。然后他最近因为很多人出专辑嘛 ，Lady Gaga， 然后小贾斯汀 Drake 出单曲，他跟 DJ Khaled 出那个迷你专辑，算单曲啦，对对对。然后 Juice WRLD 还有 Bad Baby 嘛，大家一起出，然后他就有点被冲出五十名外子，然后现在又是慢慢就回升了。对，这首歌真的很厉害，就是大家可以去听那个。蜘蛛人，我不知道忘记中文叫什么，就是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蜘蛛宇宙吗？新宇宙，对对对，新宇宙，就是完全是动画的那一部蜘蛛人，它的主题曲 Sunflower， 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好，赶快来介绍第四首歌。第四首歌是 Juice WRLD 他出这张专辑最早以前先试出的单曲，就是 Righteous， 先给大家听一下。 Just so suit, I'm feeling righteous. Yeah, I know that the truth is hard to digest. Yeah, 5 or 6 pills in my right hand. Yeah, codeine running over on my nightstand. Taking medicine to fix all of the damage. My anxiety the size of a planet. Holes in my skull. Overtime, my heart's overized. I'm in too deep. Can't swim like me. We're drowning. So I will see my demons 10 feet under. I know that the truth is hard to digest. 5 or 6 pills in my right hand. Codeine runneth over on my nightstand. Taking medicine to fix all of the damage. My anxiety the size of a planet. Holes in my skull. Overtime, my heart's over. OK， 这就是 Righteous， 就是很怎么讲，像 Juice 他的他比较有特色的唱腔吧，应该就是这样讲，就是很随性很自然，就有点像他在 freestyle 的感觉，就每首歌都很像 freestyle， 但是就是很好听，旋律很好听，曲很好听，词也不错。那下一首歌就是 Graduation， 是 Juice WRLD 跟非常有名的 DJ Benny Blanco 合作的一首歌，然后 Benny Blanco 他很有名哦，你们应该我找几首他比较有名的歌，稍微跟你们提一下，他基本上现在线上有很多大咖歌手的有名的歌都是他做的，像 Eastside、Halsey 跟 Khalid， 好，就是在美国很红的一首歌，对，然后还有很多啦，我真的是建议大家直接去搜寻 Benny Blanco 这个制作人，但就是有些歌不是他名下发行的歌曲哦，概念就有点像是像 Diplo， 你去找他的个人页面，他有些歌他不是挂名的，要怎么讲，就是啊，好，用 Marshmello 跟大家解释好了，就像 Marshmello 他就是直接用 Marshmello 这一个这一个品牌去做歌，然后他再去跟其他歌手 feat。好，但是 Benny Blanco 他是最近他才开始以 Benny Blanco 这一个品牌去出专辑的，但他以前都是在幕后，就是他是幕后的制作人，就是当你红了之后，你就可以以你这个，就有点像一个导演红了之后，这个电影就会讲说，哦，是谁谁谁是诺兰执导的电影，可是我们看一般看到电影都是什么汤姆克鲁斯演的电影，对不对？对，但当一个导演红了，一个制作人红了，这部电影这首歌就会挂名这个制作人跟这个导演的名字，就是这个概念，大家应该有了解齁。好，所以他就有到这个等级了，所以他就会挂名他的名字去出歌，对，但是一样他都是制作人，他没有出声，他没有 vocal， 他就是负责编曲这些。那 这首歌就是他跟 Juice WRLD， 应该说 Juice WRLD 跟 Benny Blanco 合作的歌 Graduation， 给大家听。 Together, as I lie. jungle fever. I was waiting for my graduation, growing impatient. What I didn't know was this grown up world was just cool and a blown up world. There's still gossip, there's still drama, there's still problems. There's a right and there's a wrong. There's still people that I think won't love me till I'm gone. Low key miss the days walking around in my school hall. But now I got a bigger job. The world screaming my songs as we go. Pretty. Have you seen how much makeup she wears? And by the way, she facetunes her pictures so much. So I honestly think she bought her followers. She barely gets any likes anyway. And you want to know the craziest part about all of it? What? She doesn't even have any idea her boyfriend's been cheating on her this entire time. OK, 这就是他们两个合作的一首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懒得多做解释。好，下一首歌是原本应该是最后一首歌的，就是他跟 Eminem 合作的 Godzilla。 然后这首歌非常推荐，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我是不小心把它讲出来，所以我要在这个时候介绍这首歌曲的时候再跟大家提一下。非常建议大家去看这首歌的 MV， 因为这首歌的 MV 藏了很多彩蛋。再来是这首歌是 Cobain 帮就是我做的目前做的最后一首 MV，然后也是 Eminem 少数在这几年来拍的其中一支 MV， 然后还有入境的 MV， 然后还找来了 Dr. Dre， 还找来了 Tyson， 藏了很多 Eminem 才有的小彩蛋，然后打破了一个世界纪录，对，就是众多非常好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然后他又出在 Lyrical Lemonade 的频道上面，所以很狂的一支 MV， 好，就给大家听吧。 I can swallow a bottle of alcohol in a feel like Godzilla. Better hit the deck like Zacardilla. My whole squad's in here walking around the party. A cross between a zombie apocalypse and Bobby the brain heating, which is probably the same reason I wrestle with mania shadies in this bitch. I'm posse to consider it to cross me a costly mistake if they sleeping on me. The hoes better get insomnia. ADHD hydroxy cut past the kibasi. In AA with an AK melee, finna set it like a play date. Better vacate retreat like a vacay mayday.This beat is cray cray, Ray J, H A H A H A. Laughing all the way to the bank, I spray flames that cannot tame or placate the monster. You get in my way, I'ma feed you to the monster. I'm normal during the day, but at night turn to a monster. When the moon shines like ice road truckers, I look like a villain out of those blockbusters. Up to the fire, spit a monster.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the Louis V carpet. Fire, up to the fire.So many things that piss them off, it's impossible to list them all. And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I'm in a mental hospital with a crystal ball, trying to see what I still be like this tomorrow. Whisper dog voices whisper, my fist is ball back up against the wall, pencil drawn. This is just a song to go ballistic on. You just pull the pistol on the guy with a missile launcher. I'm just a Loch Ness, the mythological. Quick to tell a bitch you off like a fifth of vodka. When you twist the top of the bottle, I'm a monster. You get in my way, I'ma feed you to the monster. I'm normal during the day, but at night turn to a monster. When the moon shines like ice road truckers, I look like a villain out of those blockbusters. Up to the fire, spit a monster.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the Louis V carpet. Fire, up to the fire.Kidding, bitch, I got them racks with so much ease that they call me Diddy. cause I make bands and I call getting cheese a cakewalk. Bitch, I'm a player. I'm too motherfucking stingy for share. Won't even lend you an ear. Ain't even pretending to care. But I tell a bitch I'm Mary of Shabaria. Face on my genital area. The original Richard Ramirez, Christian Rivera. Cause my lyrics never sit well, so they wanna give me the chair. Like a paraplegic and it's scary. Call it Harry Carey. Cause every time I'm digging Harry Carey, I'm Mary, a motherfucking dictionary. I'm swearing up and down. They can spit this shit's hilarious. It's time to put these bitches in the obituary column. We wouldn't see eye to eye with a staring problem. Get the shaft like a staring column. Trigger happy, packy, but it's black ink. Evil half of the bad meats. Evil that means take a backseat. Take it back to fat beats with a maxi single. Look at my rap sheet. What attracts these people is my gangster bitch like Apache with a catchy jiggle. I stack chips, you better got a half eaten Cheeto. Fill him with the venom and eliminate him. Other words, I'm intimate him. I don't wanna hurt him, but I did him in a vinerage. I'm murdering again. Nobody will evade him. Feeling kill him and dump the fucking bodies in a lake. Obliterating everything is innovative. Renegade him. Hit him. Make anybody who want it with the pen and frame. Don't nobody want it, but they're gonna get it anyway. I'm beginning to feel like I'm mentally ill. I'm a teller killer. Be killed. I'm a killer. Be the vanilla gorilla. You're bringing a killer within me out of me. You don't wanna be the enemy or the demon who in me. I'll be on the receiving enemy. What stupidity it'd be. Every bit of me's the epitome of a spitter when I'm in the vicinity. Motherfucker, you better duck or you finna be dead the minute you run into me. 100% of you is a fifth of a percent of me. I'm about to fucking finish you, bitch. I'm available. You wanna battle? I'm available. I'm blowing up like an inflatable. I'm undebatable. I'm unavoidable. I'm invadable. I'm on the toilet bowl. I got a trailer full of money and I'm paid for. I'm not afraid to pull them. Man, stop. Look what I'm planning. OK， 大家应该有听到吗？大家应该知道我讲打破世界纪录是什么吗？就是阿姆最后一段快嘴，他又要破了他上一首 Rap God 的那个纪录，好像一秒唱了几个字啊？六个字还是九个字？忘记，反正就又打破之前自己保持的纪录这样子。然后大家应该刚好听到，就是说他副歌很短嘛。对，据说是他就是其实还没有完成这首歌，就是所以才变那么短。他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们就是应该也是绞尽脑汁吧，就是把它塞进去。但我觉得效果也蛮好的，就是还蛮好听，而且大家听到就会开始，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看外国的那些 reaction MV， 大家听到那个 hook 一进，就是开始在那边你知道扭动，开始在那边 grooving。对，然后像这首歌其实。讲真的应该要放在介绍 Eminem 的时候，但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意义实在太重大，所以我觉得我想把它放在 Juice WRLD 这一期。然后因为像我本身其实是一个 Eminem 的超级粉丝嘛，对，就是我很喜欢看他嘴炮，就是 A Mile 他的电影，然后他的那个他前阵子跟 Machine Kelly 的那个牛肉，对，都还不错，对，就是我喜欢看就是。大家用作品互相说话，就是对呛这样子，对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前面有提到嘛，他之前在那个 Team Westwood TV 上面用阿姆的 B 饶舌了，freestyle 了一个小时。所以其实阿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然后就是我又去世，所以阿姆才会这样跨刀来拍这支 MV。大家如果去看完那支 MV， 应该知道就是阿姆又蛮搞笑的，蛮搞笑，因为阿姆其实在。美国的形象是就是很凶，我喜欢乱骂人，然后不笑，就是像 Kanye West 那样子，就是他都不会笑，永远都不会笑。你们可以去 YouTube 打那个 Eminem Laughs， 就是大家会收集阿姆笑的片段组合起来，你知道吗？然后几百万人在看，因为他笑的镜头真的太少了，而且阿姆笑的时候会遮起来，就是他不想让大家看到他笑，这样子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跨界合作。也不能说跨界，但就是一个很难得的合作机会，对，所以分享给大家。然后最后我要再外插一首歌给大家，就是其实讲真的，因为六首歌已经饱和了，但我刚刚突然想到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一定要放，因为这首歌就是最经典，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Lucid Dreams， 就是Juice WRLD、Cobainer、Lyrical Lemonade 他们最最最，我觉得是开源。知道吗？开启地基的一首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好，那就给大家听这首我一定要外插给大家听的歌《Lucid Dreams》。To the point why I love and I hate you.